伤人，心中不会有恨。晚安，我爱的人，也许你也在等，但愿有一天你和我都能完成所谓的缘分。 Sophia， 黑夜的黑是被谁抹黑？为什么月亮没有光芒？还是我已盲？ Sophia， 你又带我到什么地方？为什么心也没有声响？还是我耳环？火柴刹那擦亮，看见你背对我在逃亡，瞬间有万只帆船在摇晃，脚下的土地都变成波浪，我跌进一阵恐慌，伸出手掌要你平安，却被你背叛。约定前一刻剩余的目光，你面无表情靠在他身旁，你若要灭我绝我，只消无情，不用布置这么大战场。 Oh Sophia， 你要的只是我的心脏，你要的只是我的天堂，双手奉上，幸福是个假象，我还为你去装模作样。我说过我永远比你倔强，我说过我永远不会投降。人一旦魂飞魄散，天老地荒，还有什么不可以绝望？我站在爱你的地方，我依然留在危险的地方，我可以头也不回，泪也不流，伤也不痛，硬咬紧牙关。我不管你有冷漠的眼光，我不看你是当我的冰山，我只想最后最后一盘，最后一趟，沉默在茫然。我不会忘记你说过的话，我依旧相信你说过的话。我知道你是为了不让我哭，不让我伤，能够将 有人不喜欢大牌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。